建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，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扬州两淮盐运巡查使的府上有个赫赫有名的黑师爷，这个人软硬不吃，清廉如水。这天新的官老爷上任，别人都忙着巴结送礼，黑师爷不管这一套。他这几天呢上火了，脸上起了一堆红包，听说了吃这新鲜的芦芽能败火，这黑师爷奔运河边上找芦芽吃去了。没成想这一趟他跟一个姓谢的盐商打起了哑谜，两个人隔着水面比划了半天，黑师爷这点兴致全给败了。这件事儿啊，黑师爷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可就在当天晚上，一件更奇怪的事儿发生了，竟然有人去贿赂黑师爷。说是官来不是官，判生判死手握实权，满腹经纶聪明能干，却宁可充当护身符智囊团，舞文弄墨翻云覆雨，妙笔生花乾坤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幕后操盘手师爷第六集。窗户外头这神秘的人走远了，黑师爷在屋子里头听得稀里糊涂的。什么事儿啊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，这道上的规矩真是怪了。黑师爷满腹狐疑，掌灯观瞧，只见门缝边上塞进一张纸来。黑师爷捡起来一看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白银1000两。这哪是纸啊，这是银票。黑师爷一看当时懵了，扔橘子的人这个谢盐商我不认识他呀，平白无故的塞给我1000两银票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黑师爷愣了半天也没闹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，这笔钱来路不正，这是不义之财呀，有违圣贤之道，不能要。等缓过神来，黑师爷把银票收好了，心说这肯定是谢盐商想行贿，他摸错门了，送到我这儿来了。别人收不收的这我管不着，反正到我这儿肯定不要，明天呢我给他送回去。这黑师爷打定主意，这才吹灭蜡烛重新上床睡觉。这一宿啊也没睡踏实，翻来覆去竟遮饼了。转过天来一大清早，黑师爷早早的脸都没顾上洗，爬起来就奔衙门外头跑，去找这个谢盐商还这银票去。可等他跑到运河边上，只见运河之上跟镜面似的平静如水，一艘船都没有。那个谢盐商早就远走高飞了。打这以后，这张银票 可就成了黑师爷的心头病了。这一整天，黑师爷眉头紧锁，觉得自己啊跟个罪人似的，抬不起头来。早先一说查获，黑师爷两眼放光，火眼金睛啊，现在这点精神头全没了，一连几天都是如此。其他几个师爷瞧见了，私底下也议论呢，说哎，这几天谁惹着老黑了，看那张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这位说，是啊，依我看呢，这里头肯定有事儿，不知道谁呀，这么大胆子摸了他这老虎屁股了。这几位嘀咕了半天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了。这个时候有人提议说，哎，赵师爷，平常你跟老黑关系最好，你呀，你借个机会打听打听，看老黑这样我们真不习惯，可别憋出毛病来。这赵师爷跟黑师爷俩人住隔壁，这几位师爷里头，黑师爷也就是跟他还有点交情。赵师爷听大伙说的在理儿，就摆下一桌酒菜，准备给黑师爷解解闷。春天阳光明媚的，天气不错。这天中午，这赵师爷就在花园凉亭当中摆下酒宴，单独约见黑师爷。俩人落座，一番攀谈，三杯酒下肚，这赵师爷就挑起话头来了：“老黑呀，我看你这两天眉头不展的，怎么了？这是碰上难事儿了？要是有难事说出来啊，兴许啊，我们能帮上你。”黑师爷闻听此言，放下酒杯，开始摇头叹气：“哎，赵师爷呀，这叫我如何开口啊？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呐！我老黑，想想也是一世英名，恐怕就要晚节不保了。”说到这儿，黑师爷几乎是哽咽了。他端起酒杯一扬脖，一饮而尽。赵师爷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呀。黑师爷这反应一看，这事儿不小啊。赵师爷赶紧追问，问了几遍，这黑师爷才借着酒劲儿，把前两天收银子这档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。赵师爷呀，你说我冤不冤？这银子我没地方还去，天天扎得我难受啊。我是吃不下睡不着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赵师爷听完这番话，忍不住也乐了，说，哎呀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，就这个呀。我说，老黑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呀就是顽固不化，你这是摔跤摔进金子堆里了，该找你发这财。这银子你说，一不是偷来的，二不是抢来的，他主动送上门来的，你还怕什么呀？黑师爷苦着一张脸，赵师爷，我老黑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这都快憋屈死了。不过呀，这事说来也怪，按说他给我银子必定是有求于我，可是呢，他塞完银子之后没影了，这平白无故的得了1000两银子，我怎么也想不通啊。赵师爷听完之后啊，说这件事儿一点也不奇怪，这里头可是大有文章啊。黑师爷一听当时就一惊，连忙要请教怎么回事啊。原来这个谢盐商大有来头，整个扬州他是首富，这行贿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，历任的盐运使全都被他搞定了。谢盐商的商船暗藏玄机，每艘船这底舱里头有一个甲板，这甲板底下有私盐，靠着这个他是大发横财，富得流油啊。事发当天，这谢盐商的船队还没进码头呢，远远的就看见前边排了一长溜的船队正在排查呢。这几天正赶上宋巡检新官上任，俗话说得好啊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宋巡检怎么说也得摆摆样子，亲自来到运河边上巡查。一边巡查，这宋巡检就发话了，说你们这些巡逻船呢， 还有这个卡哨检查的都给我严格把关，不能让一粒私盐带进去。当官的这么一说，谁敢往枪口上撞啊？底下这帮人不敢怠慢，每艘船都严格审查。码头里边停满了船了，谢延商一看这架势，再派人一打听，得，情况有变，赶紧命令船夫抽掉底舱的甲板，把这第一艘船的私盐全给倒到运河里，剩下的船往后退，停靠在岸边看看情况，打通了这个新巡检，然后再上路。谢延商的船上一通忙活，上千斤的私盐全都倒到运河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黑石爷迈着小步来到运河边上了。谢延商忙活完了，派心腹去打探消息，自己稳坐船头钓鱼玩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船夫过来禀告说，老爷，您快看看前边那个人是不是查咱们呢？谢延商闻听此言往前张望，果然这运河边上有个人影，细看之下一身官府中人的打扮。这个时候啊，黑石爷干嘛呢？正毛着腰啊找这败火的炉沿呢，拿这手在水里头摸，然后往嘴里送，其实吃的是炉沿，但是离得远，大老远看不清楚，就觉得这黑石爷好像在这撩河水，尝这水的味道呢。谢延昌一下慌了，上千斤盐倒到河里去，这片水保不齐就是咸的，莫非说我刚才的举动被官府发现了？顿时这谢延商惊出一身的冷汗，这个节骨眼上可万万不能出事儿啊！他左右看看，连忙抓起一个橘子唰就扔过去了，然后伸出一个手指头，那意思是说呀，甭查了，我给你100两银子算是封口费。黑石爷找炉沿呢，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，还以为人家给他橘子吃呢，一个劲摇头说我不吃，那意思。谢延昌一看，嘿，嫌少啊，他领会错了，嫌少啊。第二个橘子啪又扔过去了，伸出5个手指头，一咬牙，500两怎么样？这黑石爷还摇头，心想我一个都不吃，你给我5个，那我更不吃了，上火呢，更不能吃橘子呀，不要。谢延昌急了，为什么呀？更领会错了啊，500两银子封口费你都嫌少，行了。一横心拿出第三个橘子唰又扔过去了，等这黑石爷抬头一看，这谢延商伸出2只手啪一摊，这意思1000两银子，我下了血本了。黑石爷呢阴差阳错的以为这橘子不吃不行呢，得了，心想啊，我不跟你捣乱了，这橘子我要了行不行啊，橘子揣兜里走人了。谢延商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当天晚上派人把1000两银票就送到了黑石爷的房里。听赵师爷一番解释，这黑石爷简直是哭笑不得，感情说这银子是这么来的呀。他捋着胡子一琢磨，不对呀，这宋巡检下令严查，可是谢延商第二天就没影了，如此说来这宋巡检也被买通了。赵师爷咂摸了一口酒，嗨，只要肯下血本，还有买不通的呀。这个时候啊，估计这个谢延商早就扬帆百里之外了。老黑啊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你可别再往外说了，否则的话呀，后边的话赵师爷没说出口，点到为止，黑师爷也不说话了。银票是还不回去了，这可成了黑石爷的心头病，他宁可这银票揣烂了也不花出一分钱。转眼间1年多过去了，转过年来将近年关，这宋巡检备了一份厚礼，要孝敬当朝的相国和珅和的人，要想保住这盐运巡检使的肥差，就必须打点好和相国。 况且这宋巡检还想高升呢，想捞个肥缺，做崇文门的税监，到时候整个北京城的税收可就全归他了。厚礼准备妥当之后，派人去送礼，派谁去呀？府里头的事也争先恐后都想去啊，要给官老爷送年礼去。要知道啊，这送年礼也是肥差呀、啊，稍稍一沾手指头，几千两就到手了。宋巡检猴精猴精的，底下这些人什么小算盘他一清二楚，从我身上拔毛休想。宋巡检眼珠子一转，得，有人选了，黑市也不错，不贪不占的，清廉如水，让他送去，这厚礼肯定能够如数送到，我也放心。宋巡检一番准备，就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了黑师爷。黑师爷接到任务是硬着头皮呀、啊，压着礼物上路了。这一路上，黑师爷是越走越烦，越走越慢。黑师爷，您想，一向是以圣贤为榜样，号称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可眼底下自己去给大贪官送礼，这岂不是跟这帮人同流合污了吗？黑师爷一路郁闷，这天好不容易啊，磨蹭到了张德府。黑师爷坐在马车里，忽然听见道路两边有哭泣之声。黑师爷撩起马车的帘子往外张望，只见路边上三三两两的都是灾民，拉家带口，小孩哭，大人嚷，一个个的骨瘦如柴，看着甭提多惨了。黑师爷看到这番情景，赶紧让车夫把车停下来，一番询问，这才知道原来今年张德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庄稼全都荒了，颗粒无收，没有粮食，农民就没法过冬，官府也不管这一套啊，大伙没辙，全都出来逃荒了。这张德正是宋巡检的家乡啊，黑师爷心里头一阵难受，父老乡亲连饭都吃不上了，可是这些个贪官污吏刮地三尺也要往上送礼，保住自己这乌纱帽。黑师爷看看这一溜的厚礼，惭愧难当，当时一跺脚，这礼呀、啊、我不送了。朕在，随行人员大吃一惊，都过来劝他说，黑师爷您吃错药了，这使不得，您得罪了宋巡检不说，这礼是送给谁的？当朝何相国的，您把他也一块得罪了，您得罪得起吗？黑师爷一瞪眼，哼，砍头不过是碗大的罢了，大不了啊，我不当这个鸟师爷了。黑师爷说到做到，当即把给和珅的礼物连同自己那张银票全拿出来了，赈济灾民。可是黑师爷该如何交代呢？难道真的认命就断送前程了吗？这厚礼是宋巡检的，拿来赈灾，黑师爷也是打着宋巡检的名义，在张德南门搭建一个粥棚，天天给灾民供吃供喝。黑师爷这边忙着赈灾，咱们回过头来说说宋巡检这边。自打黑师爷启程，这宋巡检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，一颗心提到嗓子眼儿了，成天担心。哎呦，这路上不会遇见劫匪吧？今儿个走到哪儿了？何大人对这份礼物他满意不满意呀？成天瞎琢磨。一晃春节到了，刚过年没几天，正月初三，太上皇乾隆皇上驾崩了。乾隆死后第二天，嘉庆皇帝就开始对和珅动刀了，解除了他的大权。正月初五，朝中大臣纷纷弹劾和珅。正月初六，朝廷里人事大调整。初九这天，嘉庆宣布革除和珅所有官职，并且抄家，而且追查和珅的同党，凡是在年关给和珅送过礼的，都要按礼单问罪。朝廷里边有人八百里加急，就提前给这宋巡检捎来消息了。一看这个，宋巡检当时犹如五雷轰顶啊，吓得差点尿了裤子。 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礼已经送出去了，现在追回来来不及了，这回啊就等着抄家受审吧。宋巡检跟媳妇俩人抱头痛哭，悔不该当初啊。没出几天，朝廷的钦差到了，一下马就让宋巡检摆设香案，跪接圣旨。宋巡检哆了哆嗦的跪在地上，一磕头，想到死期将至啊，这眼泪鼻涕一块下来了。就听这钦差念道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今查得两淮盐运巡检使清明一方，为交结朝中巨奸，且清正爱民，赈灾济贫，百姓有口皆碑，特擢升为崇文门税监，钦此。”宋巡检听到这儿，一时间懵了，他叩谢皇恩，站起身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我没掉脑袋，还升官了。钦差大人一走，宋巡检急忙派人快马加鞭去打探黑石爷的消息。探马把消息修书一封，告知了宋巡检，说这份厚礼黑石爷根本就没送出去，京城他都没去，他在张德府拿这笔钱赈济灾民了。宋巡检心里一阵狂喜，一拍桌子：“好一个黑师爷呀，厉害呀，太有远见了，他竟然能够未卜先知，一招反弹琵琶让我逢凶化吉，多亏了他呀。”宋巡检美滋滋的走马上任，日夜兼程，很快就到了张德。刚下马车，他就派人去请黑师爷。这个时候黑师爷忙着赈灾呢，朝中的一切他都不知道，还以为这回宋巡检过来是兴师问罪来了。万万没想到，等他走进房间，宋巡检立马站起身来，冲着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大礼参拜。黑师爷给吓了一跳啊。宋巡检把这事儿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黑师爷这才明白原委。这个结果叫黑师爷哭笑不得呀，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呐。自己舍命赈灾，没成想倒让这个小子升了官了。黑师爷一声长叹：“唉，事已至此，自己的初衷不提也罢。”宋巡检重金聘请黑师爷，请他跟着去京城上任。黑师爷算是看透了官场的黑暗，一口回绝了。都说常在河边走，难免不湿鞋，我呀还是回老家以教书为生吧，我要做一个真正的清白之人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